沙敞开窗满之外，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将你扑进我的臂内，雨停留在我心，轻抚我的心，仿佛取替你的吻，吻在唇上似真，飘不到已襟，无意曾共。 有小欣子、黎瑞恩的这一首《雨季不再来》开始今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当然是有雨的日子来陪伴你啦。日子来到2022年5月13号星期五，农历就来到这个4月13。 13号又是礼拜五，我哋成日都讲呢一日叫黑色星期五，期望一阵间个暴雨唔好改黑色就得啦。因为而家天文台咧就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咧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山泥倾泻警告咧亦都系继续生效嘅。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啊。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红色暴雨警告底下，我哋喺空气中相逢啊！多谢你今朝收听我嘅节目啊！会唔会而家冲咗杯靓嘅咖啡或者一杯靓嘅茶喺度品尝紧呢个音乐早餐呢？ 纷飞小雨中，跟你再相逢，在脑内又再现拥有过的梦。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共你在风中，便再度相拥。过去与你情浓如美梦，共你在风中。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此生一留。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天跟你分手，他朝不再拥有。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此生一留。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手，他朝不再拥有。 黎明的《相逢在雨中》，哇，真的好耐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啊！咁啊，讲下今朝早嘅天气先。咁我相信咧，可能你喺度瞓觉嘅时候咧，你都应该已经感受到出边咧好大雨啦。咁我今朝早咧都系俾呢个好大雨嘅雨声咧，突突突突突咁样突醒咗嘅。天气预测是怎样呢？密云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到19度左右。室外气温再次提提你，25度，相对湿度97%，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山泥倾泻警告全部都生效。 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自拍自己，水雨拨冷又慢，来又往，动作好黑帐篷尽开，风吹脸上觉得少去冷，骤然顿减，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这两眼潜汽水花似滑落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挡风玻璃免我风吹伤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曲家，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开开心心看雾雨风中散， 我哋有前前嘅呢一首歌啊，冷雨啊，咁啊，大家知道前前咧，并不是钱佩佩，亦都并不是钱佩庆。好多时候咧，即系大家都会将呢几个朋友仔咧，即系包括我啦在内咧，就捞乱咗嘅。不过唔紧要嘅，大家都系啊，都系大家熟悉嘅声音就可以啦。在落雨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因为落雨而影响到个心情都会灰暗一点呢？ 为同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意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情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 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喉中。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恋中，伤心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未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心头中，啊，会否与他这原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恋中，伤心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流逝像风，伤心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偶遇，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 前辈黄海芹的歌声《雨中的恋人们》。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7，再次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暂时系上昼嘅6:00啦，山泥倾泻警告都系生效嘅。咁啊，记得咧前两晚咧，我未够18岁嘅女咧就问我：，哎，妈咪啊，系咪即系几时可以打第三针啊？咁样。咁我都有疑惑，因为其实佢都唔系打咗好耐，你知诶岁数嘅问题，亦都唔系话可以咁快就打即系打针啦。咁揾一揾啲资料啊，确实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因为如果你已经打咗两剂嘅新冠疫苗嘅话咧，都系又够期可以打第三针啦。咁大家都千祈唔好因为疫情缓和咗而有所松懈啦。其实打第三针咧系可以增强保护嘅。咁亦都据呢一个研究发现咧，接种三剂嘅疫苗咧，对预防染疫之后死亡咧系可以高达98% 嘅噃。咁啊，提下你啦，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咧，亦都喺呢个5月31日实施啦。咁即系其实距离而家仲有半个月嘅啫。咁如果你要打针，你要 book 噶嘛，系咪？咁所以要嗱嗱声去 book 啦。届时咧，所有咧12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如果打咗两针满6个月，就必须接种第三剂疫苗，先至可以进入食肆同埋指定嘅场所嘅。咁啊，大家就要把握机会啦。咁究竟要打咗第二针？几耐之后可以打第三针呢？咁都同大家讲下啦。如果你係18岁以上嘅人士，如果已经係打咗两针啦，你可以满3个月之后呢就可以打你嘅第三针。重复一次，如果你係18岁以上已经打咗两针嘅疫苗嘅，咁可以喺满3个月之后呢係可以打第三针嘅。而免疫力 比较弱的朋友咧，如果已经打咗两针嘅咧，满四个星期即系一个月咧就可以打呢一个嘅第三针。三岁至十七岁咧，如果打咗两针科兴咧，满三个月之后咧就可以打第三针。而十二至到十七岁，如果打伏必泰两针嘅朋友仔咧，满五个月之后咧就可以打第三针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呢马个钟呢好快到五点半钟，即係话呢我哋要先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返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呀。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決通過調查俄軍被指在烏克蘭濫用武力的指控。表決之前，烏克蘭官員在首都基輔以視像方式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發言，他形容烏克蘭人民面對徹底恐怖已經十個星期，又說俄羅斯干犯的罪行多不勝數，包括酷刑、強迫失蹤、性暴力和與性別有關的暴力。出兵烏克蘭的俄羅斯一直否認俄軍有傷害平民。歐盟委員會負責交通事務的委員雅利安說，歐盟將會與烏克蘭周邊國家合作，協助烏克蘭在未來三個月內出口2000万吨糧食。報導指，歐盟將會協調透過鐵路、公路和內河航運將烏克蘭糧食運出。歐盟官員承認這項工作難度很大，烏克蘭及周邊鄰國的物流、倉存和通關設施將會面臨巨大壓力和挑戰，尤其是烏克蘭的鐵路軌道距離和歐盟國家標準不一致，貨物運到烏克蘭邊境之後需要更換輪軌或者重新裝卸。烏克蘭是世界第四大糧食出口國，去年糧食出口總量達到4470万吨。世界衛生組織說，受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新出現的亞型以及非洲多國放寬防控措施的影響，非洲南部地區近期疫情反彈，認為各國應該保持警惕應對可能出現的新一波疫情。世衛非洲區域辦事處應急負責人薩拉姆在剛果共和國首都布拉柴維爾舉行網上發布會的時候，又呼籲各國保持警惕，加強疫苗接種、病毒檢測和對密切接觸者的追蹤和監測工作。根據世衛發表的公佈，截至5月8日的一星期內，非洲南部地區大約有46000宗新冠病例，比起對上一星期增加了32%。其中受 Omicron 新亞型的影響，南非單個禮拜新增感染人數過去三星期增加了3倍。屯門醫院發生懷疑對調遺體事件，在發現出錯的時候，其中一具遺體已經被火化。院方就事件深切致歉，以及對家屬致以慰問。四名殮房職員被停止執行相關職務，院方會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檢視遺體處理流程。院方又說，已經提醒殮房的職員務必謹慎執行遺體認領程序，加強遺體身份認證。有殯儀業人士估計，可能是遺體手帶出現技術錯誤導致事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跌103点，報31730点；標普500指數跌5点，報393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8.4，瑞士法郎1.004，加元1.305，人民幣6.788，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38，澳元對美元0.68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1,821.65美元，賣出1,822.1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

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爱，没有你阴的天极讨厌。 有的蓝雨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41，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3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3%。听过有张学友的蓝雨之后。我哋有刘文娟嘅歌声。红天灰雨， 轻轻一声走了，浓的爱淡淡消失了，你的声再回味，似细雪在飞，窗边景色多美，红的天或是灰的云，那点孤单感觉无形陪伴我，独对星呆坐。 时候走。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5:45啊，出边嘅天气咧就相当之唔稳定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学生哥们咧都要留意啦，因为咧咁啊，刚刚咧亦都收到一啲嘅消息咧，就话咧今朝早嘅系会停课噶噃，咁啊，大家真系要特别留意呢一个嘅天气嘅转变啦，咁啊喺呢一个嘅上午校啦，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都系会停课嘅，咁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山泥倾泻警告仍然生效。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4%啊。呢首歌真系好啱呢个时间听，点样喺个笼底都要抄翻呢首歌。暴雨正来临，由李珊嘅歌声。 傻笑中，其实身躯早已冷。我偏不可回伴你逗留家里。你既说你我之间没法可相对，若你已待我这般抗拒。只有别去，雷暴雨正来临，一股抑郁似风雨在凝聚，唯独伤心的梦，很孤单的梦，没有心爱伴随。心的梦，很孤单的梦。 同大家讲声咧，就系呢一个嘅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上昼七点半钟，山泥倾泻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嘅，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咁啊，教育局宣布啊，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所以咧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系会停课嘅，学校咧应该因应咧就系紧急措施咧，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翻咗学校嘅学生啦。同时亦都系安全之下咧，就系方可以让学生翻屋企嘅。再次提提大家啦，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咧，今日系停课嘅。咁啊，至于天气预测方面，密云啊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降至19度左右，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4%啊。在这些日子里面，相信在室内的时候应该是最安全的。如果你仍然在室内未出门口的话，希望我都可以在空气中和你风雨同路。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天且相亲，马至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衬，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衬。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风雨同路，我哋有徐小凤嘅歌声，再次提提大家啦。教育局宣布咧，今日因为杨红雨嘅关系啦，所以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系会停课嘅。重复一次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系会停课嘅。听到首歌翻嚟，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李克勤嘅歌声啊。 仍是破旧这酒吧，仍困倦无说话，你的眼光轻轻转向窗边小雨下，仍够靠着我好吗，仍算是朋友吧，你的发梢摔开一切 不想再逗留，唯有悄悄从破落怀抱交出所有，让你牵了走，让我像破碎独自承受，唯有笑笑而接受情感交织的错漏，寂寞烟雨天在明日永远也深秋。其实再十年再万年不够，爱火追过后死过后还有何，无奈要淡忘要尽忘所有，在你心酒吧，仍困倦无说话，你的眼光轻轻转向窗边小雨下，仍够靠着我好吗，仍算是朋友吧，你的发梢摔开一层，不想再逗留，唯有悄悄落怀抱交出所有，让你牵了走，让我像破碎独自承受，唯有笑笑而接受情感交织的错漏，寂寞烟雨天在明日永远也深秋。 近咧有好多好歌，亦都好多大家都好耳熟能详嘅歌曲，不过呢一首可能偏满啲，不过都曾经 pop 过出嚟嘅呢一首歌《寂寞烟雨天》，我哋有李克勤嘅歌声啊。今日咧真系天气十分之麻麻地吓，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上昼嘅七点半钟，咁啊山泥倾泻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室外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95%嘅。咁啊头先一路都重复紧噶啦，不过都再次同大家讲下啦。咁啊教育局宣布咧，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系会停课嘅。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系会停课嘅。咁啊。学生哥们，大家就要留在一个室内的地方，安安全全这样呢就是度过这个红色暴雨。希望呢今天呢不要再高一点的这个暴雨警告信号就好了。这个时候望一望钟，一阵间就会有六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来还有半小时的清晨受理。 直接的视觉证据。将上游分布在地球上的八个射电望远镜组成的一个等效于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捕获，将上当中位处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距离地球大约26000光年，

情未放低，在心中作祟自难禁。今天所失就是我不生所要未寻。我已经将欢欣和希望交给你心，灯光熄灭就没法修补这裂痕，如长堤已崩。我夜黑的空虚和孤寂，只许强忍，不堪追问，为着你想得太入神。看四周都漆黑如死寂，窗中透光一丝奢望，但愿你开窗发现时能明了我心。我却妄想风声能转达，敲敲你窗，可惜声浪被大雨遮掩，你未闻。我已经将欢欣和希望交给你心，灯光熄灭就没法修补这裂痕，如长堤已崩。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除了有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过去呢两个星期咧，其实个话题咧都系好沉重咁，但系确实周遭都会发生，可能喺你嘅身边都有同样发生紧嘅问题。讲紧咧系一啲嘅长期病，讲紧咧系一啲嘅绝症啦。咁啊，讲紧好多时候我哋讲绝症，好多时候都会扯上咗癌症啦。咁而癌症病患者好多时候要面对咁漫长嘅一个嘅治疗嘅道路啦，又或者一个唔乐观嘅一个治疗嘅道路嘅时候咧，佢哋嘅情绪咧一定会好大波动。除咗佢之外，佢嘅屋企人嘅情绪咧亦都会受到牵连嘅。咁讲紧，其实癌症病患者会唔会与此同时，因为产生呢一个嘅病，然之后诱发佢一啲嘅精神嘅健康问题出现嘅咧？ 確實呢個情況大家都可以理解啦。當佢有個癌症咁大嘅一件事發生咗之後咧，佢個情緒一定大受打擊，亦都係一件即係人生嘅一件重要嘅事件啦。當我哋經歷呢一啲事件嘅時候咧，唔多唔少對於嗰個精神健康都係一個衝擊嚟嘅。其實都有好多嘅研究咧，都係話到俾我哋聽，一啲嘅患上癌症，无论讲緊係边一类癌症嘅人士呢，佢哋整体嚟讲呢会患上一啲譬如话精神嘅健康嘅问题，例如一啲係焦虑症啊、抑郁症啊，咁嗰个嘅比率呢都係比一般人呢高都几多㗎。咁甚至都研究呢就话大概呢在所有患有癌症嘅人士呢可能呢有一成啦，到咧即系两成半啊，咁样嘅人士咧，其实同时间都系患有一个抑郁症啊，咁样啊，咁呢一个数字确实系不可忽视嘅，因为点解咧？当佢同时患紧癌症，亦都咧再有一个嘅情绪病系困扰紧佢嘅时候咧，系对于佢整个人嘅治疗啊，又或者佢面对呢一个病患上边嗰、那个面对嗰个动力啊。或者嗰个对于疗程嗰个睇法啊，好多嘢咧都会受影响嘅，甚至嗰啲研究都话俾我哋听咧，有咁样两样情况同时出现嘅话咧，佢嗰个存活率咧，其实可能对于一啲系冇情绪病，即系佢净系患癌症冇情绪病嘅人嚟讲咧，个存活率咧确实系会即系少咗嘅。 点解咧？ 咁所以其实都可以理解咧，就系因为。当如果你想想他有一个癌症了 咁佢亦都有一个抑郁症，又或者话可能个情绪好好低落嘅时候咧，佢、无论喺佢去到接受治疗啦，当佢身体又唔舒服嘅时候，佢会主动去求助啦，佢、会主动同医生讲啦，又或者佢对于嗰、那个治疗上面一啲嘅配合啦，一啲嘅参与啦，又或者佢对于治疗里面嗰个信心啦，又或者佢一啲嘅主动佢要去到注意嘅自己嘅事啊，自己一啲习惯啦，自己生活上面嘅配合啦，可能都会比一啲冇患抑郁症嘅人士呢係差嘅。因为佢根本係冇咗个动力啦，冇咗个希望啦，个人觉得即係好灰啦，唔想去面对啦，甚至係逃避啦。咁呢一啲所有嘅即係特点呢，都会让佢对于整个治疗呢，无论嗰个配合啦，又或者嗰、那个效果，可能都会大打折扣嘅。 咁如果即係本身自己已经係有呢一个焦虑症或者係抑郁症，咁如果与此同时亦都確診咗有癌症，会唔会情况更加複雜呢？ 係，確實係嘅，即係如果佢本身个患者係已经係一个情绪病患嘅病人啦、再有一个癌症额外加落去嘅时候呢，確實呢，无论对于嗰个已经康复咗嘅一个情绪病患者嚟讲呢，佢个复发机会亦都会高啲啦。咁、又或者呢，如果佢係未好返嘅，係仲係喺嗰个情绪病患当中嘅、对于佢个病情进展呢亦都会更加唔理想。好多时候呢，可能佢个病情亦都会加深咗好多话咁样。咁对于呢一样嘢嘅话呢，对于无论嗰个情绪病嘅治疗啦，以至佢对于嗰个癌症个面对同埋个治疗咧，都会有一个负面嘅影响啦。应该话系一个互相影响嘅一个问题咯。 系，咁但系咧，就系当然系唔系应该先处理咗癌症先，定系要同步要情绪上边都要同步处理咧？ 当然要睇嗰、那个情况嘅急缓嘅，都要系可能要呢一个决定呢，当然亦都唔，我諗觉得唔需要系俾个患者本身呢去到承担。其实呢，我哋觉得最紧要呢就系佢最紧要去到求助啦。如果佢好抗拒嘅，可能屋企人就真系喺呢个时间里面呢要去到劝导啦，甚至呢即系可能去到叫个患者呢去到寻求协助，一定要同佢个即系精神科医生呢去到倾啦，同埋佢嗰个肿瘤科医生呢去到商量，甚或可能一齐大家去到两位医生一齐去商量呢，点样去到配合嗰个治疗嗰个进度啊，互相上面嗰个配搭啊咁样。咁因为呢，有时我哋都会有好多因素要考虑嘅，究竟佢情绪病嗰、那个影响目前嗰个危险性大啲一定，还是佢嗰、那个即係要处理佢癌症上面嗰个情况紧要啲啦。咁当然呢，同步做就係最好嘅。咁但係有时呢，甚至可能嗰个有啲嘅患者我哋都见过呢，就係当佢收到个消息之后呢，佢直情係要去到有一个好高嘅自杀风险啦。佢随时都会自己了结自己啦。咁呢个时候呢，当然就要控制好佢可能自杀上面嗰个危机同埋风险，处理咗呢一样嘢先。咁可能甚至係要即刻安排佢入医院啦，有医护人员去到照顾佢啊，睇住佢啊，咁同步亦都会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就有肿瘤科医生去到请睇佢嘅情况，而点样去到帮到佢癌症本身嗰个治疗啊，咁样可能同步都要进行。咁但系当然要评估咗两边个风险去到决定咯。 咁作为家人啊，作为家人，如果发现自己身边嘅屋企人有癌症，同时亦都有呢一个嘅精神健康嘅问题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去帮手咧？除咗即系要陪佢同行之外，有冇啲嘢可以做到，然之后可以令到佢情绪上可以得到舒缓啲咧？ 系啦，冇错，好似头先咁样讲咧，除咗陪伴同行之外咧，其实好紧要就系要同佢一齐，同医生咧去到商量呢一个整体嗰个治疗嗰个方案嗰个计划，然之后可能医生俾咗一啲意见啊，无论精神科医生又好啊，又或者肿瘤科医生又好啊，有一啲嘅意见俾咗佢之后咧，屋企人咧就可以喺呢个时候点样去到协助患者去到执行啦，去到配合啦，咁喺当中可能有一啲好实在嘅。譬如话佢要安排一啲复诊嘅时间啦，又或者要预备一啲嘅物资啊，各样嘅话咧，可能呢个时候屋企人就可以好多嘅帮手啦。咁亦都日常生活里边咧，可能系有一啲嘅 嘢可以帮到佢去到做咗嘅，例如家务啊，又或者一啲买一啲有用品啊，各样需要嘅用品啊，有啲可以屋企人可以帮手佢啦。咁、除咗呢啲嘢之外咧，其实适当地陪伴啦，咁同埋咧就系、用一啲时间咧去到关心佢情绪上边嗰个嘅进度啊，同埋嗰个需要咧。其实都是相当紧要，有时可能我们譬如吃完饭啦，一起去散下步啊，又或者呢一起坐在个梳化那里啊，喝杯茶啊，咁大家一路饮住茶呢，一路去到倾偈啊，无论可能可以用一些即是可能表达自己一些感受啊，又或者藉着这些机会呢去到听下我咁谂啊，你又觉得点啊？你嗰方面咧，你有啲咩谂法啦、啊？咁样呢啲咁样嘅闲谈式嘅方法咧，去到理解同埋有一个空间咧，俾屋企人去到表达佢嘅情绪咧，都系相当紧要，亦都系屋企人咧可以做到嘅事情咯。 嗱，咁头先一路讲紧咧，都系嗰个癌症病患者会可能有机会诱发，或者系令到佢本身嗰个嘅精神健康问题同时同步出现啦。咁如果系本身屋企人有呢一个精神健康问题，咁自己患有呢一个嘅癌症嘅时候，咁系咪应该选择唔好同佢讲，等佢唔好令到屋企人嗰个情绪嘅问题会诱发出嚟咧？ 嗱，呢个当然一个比较复杂啲嘅问题啦，因为就唔系自身有个情绪病啦，而系屋企人有啦咁样。咁究竟点咧？嗱，我谂呢一样嘢咧，如果佢唔系咁容易去到处理嘅话咧，其实最好咧，就唔好一個人去到諗呢一個問題，亦都唔好一個人去到面對或者解決呢個問題，而係咧可能要同多啲其他屋企人商量之餘咧，亦都可以同翻嗰個情緒病患嗰個主診醫生咧、精神科醫生咧，可能都有一啲嘅商量啊，即係話俾嗰個醫生聽啊，而家面對緊一個咁嘅處境，即係你覺得以你嘅角度，對於我屋企人佢而家嗰個病患，而家嗰個情緒病個狀態，究竟點樣處理會比較適合啲咧？咁、可能你要同醫生大家一齊商量。通常咧，我哋即係都唔鼓勵咧，就係隱瞞嘅。通常大部分嘅情況下咧，都唔會鼓勵咁樣做法嘅。咁反而咧就係當如果真係要叫做 break the bad news 啦，即係要講呢一個唔好嘅一個消息俾佢聽嘅時候，用咩方法呢？又或者咧，即係要點樣嘅氣氛啦，點樣嘅環境裏面啦，又或者之後點樣跟進啦，去到一齊嘅整體咁樣去到設計呢一個嘅方案咯。咁通常講緊咧，就唔會話你講完之後咧，咁我又除咗我要面對自己個癌症之外咧，我又要肩負起照顧埋屋企人情緒嗰個需要啊，咁、樣嗰、那個 咁就壓力好大啦。 是啦，咁可能就要真係事先，所以我有一个好嘅安排。可能我讲完之后呢，可能除咗我睇住之外呢，可能好多其他屋企人都会帮手嘅。咁呢一个就要真係事先大家一起商量咗，先至呢去到 break the bad news 俾个屋企人听。咁呢个就会嚟得比较即係全面啲，同埋呢嗰个对于整体另外情绪病患嗰位屋企人啦，同埋以至我哋自己患者咧，即系患病患者咧，都会咧即系冇咁彷徨啊，会好似讲完之后咧，跟住下一步都唔知点做啊，亦都真系当有咩情况发生嘅时候，亦都好惊惶失措，唔知点去处理啊，咁亦都唔理想咯、所以事先沟通，无论同屋企人沟通，无论同医护沟通，都系好紧要咯。 即系正如头先沈医生讲啦，千祈唔好隐瞒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唔好扮冇事啦，系嘛？即系如果自己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或者觉得痛嘅时候，其实当你讲俾你嘅屋企人听嘅时候，大家都清楚理解你嘅状况咧，对于可能一啲突然其来嘅事，佢哋能够可以消化得到咯。 冇错啦，冇错啦。 咁今日呢呢个话题亦都讲到呢度啦，咁希望呢即係最紧要屋一家人呢，其实最重要就係要充满爱，有爱嘅地方呢就会将所有嘅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嘅。 冇错。 好，咁今日呢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广图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病症继续探讨下咯吧。拜拜。 好，拜拜。 一个好沉重嘅话题啊，咁啊，虽然真系沉重，但系都要同大家即系探讨一下嘅。咁啊，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啊。嚟到6:29啦，咁啊，即系话今朝早嘅节目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咁啊，临走之前要再次提提你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7:30钟。再次重复，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全部都生效啊！教育局亦都宣布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系停课嘅。教育局宣布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系今日停课嘅，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嘅时间系几时？当然就系听朝早5:00啊！钱佩佩会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啊，喺清晨爽利节目咧，再次同大家喺空气中相遇嘅，一定你，我哋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嘅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已经或者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同埋交通挤塞。教育局表示，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紧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以及其后的工作安排，包括翻工、放工、复工和在家工作等。社署勸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去到幼兒中心、提供課餘託管服務的中心、長者服務中心或者日間康復服務單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說，近幾個星期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地區發現超過1000具遺體，又說很多在烏克蘭發生的暴行可能已經構成戰爭罪行。巴切萊特以視像方式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言，形容非法殺戮的規模，包括在基輔北部發現的就地處決跡象，令人震驚。出兵烏克蘭的俄羅斯一直否認俄軍殺害平民。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說，俄羅斯已經採取一切措施，避免在烏克蘭採取行動，但是沒有人願意跟俄方對話，最近兩個月亦都冇任何恢復對話嘅行動。歐盟委員會負責交通事務嘅委員雅利安話，歐盟將會同烏克蘭周邊國家合作，協助烏克蘭喺未來3個月內出口2000萬噸糧食。報道指，歐盟將會協調透過鐵路、公路同埋內河航運，將烏克蘭糧食運出。歐盟官員承認這項工作難度很大，烏克蘭及周邊鄰國的物流、倉存和通關設施將會面臨巨大壓力和挑戰，尤其是烏克蘭的鐵路軌道距離和歐盟國家標準不一樣，貨物運到去烏克蘭邊境之後需要更換輪軌或者重新裝卸。烏克蘭是世界第4大糧食出口國，去年糧食出口總量達到4470萬噸。美國國會眾議院調查去年國會山莊衝擊事件的特別委員會，向5名共和黨眾議員發出傳票，要求他們出席聽證會作證。被傳召的眾議員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5個人早前都拒絕委員會提出自愿合作的要求。委員會主席湯普森在聲明當中說，5名收到傳票的議員拒絕了自愿參與委員會工作並討論相關事項的機會，他對此感到遺憾，委員會迫不得已才向他們發出傳票。 委員會定於下月舉行一系列的聽證會，調查國會遭衝擊事件，預計今年秋季發表調查報告。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密雲，有大雨和狂風雷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依然間中有大驟雨，星期一雨勢逐漸減弱，氣温下降至19度左右。現在的室外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 91%， 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和山泥傾瀉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3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